down to a flame. Oh, you lured me in, I couldn't sense the pain.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. Now I'm gonna reap what I sow. I'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. Got a feeling that I'm going. Shawn Mendes 带来的 Stitches， 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为你送出的2018新春特别节目之欧美流行音乐单元，我是郭鹏。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 Jessie Glynn 带来的 Hold My Hand，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